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2, Session 12. 天国的来临，第二部分，第十二讲。我们回顾一下第二部分 ,Chapter 2.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John the Baptist and Jesus. 天国的一般的特质，特别是施洗约翰和耶稣之间的比较。第二部分有五段。首先 ,theocentric, 天国是以神为中心的，神掌权。第二段 ,dynamic, 天国是关乎上帝大能的作为的，是动态的，是神大能的作为。第三段 ,messianic, 天国是关乎弥赛亚，弥赛亚的来临。弥赛亚的来临就是天国的来临，弥赛亚要来施行救恩。第四部分就是上面几段我们讲过的 future, 天国是关乎将来的，从旧约的角度来看是将来的，是幕后的。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段 present, 天国是现今的，天国是已经来临的 present, 天国已临。原著的第47页 The futureConsummative character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unmistakab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ntire basic thought of Jesus' preaching as appears from his numerous pronouncements. 从耶稣多次的宣讲来看，天国的这种的是未来的，是整个救赎计划的完结 consummation, 未来的完结。这个天国的特质呢，毫无疑问的是完全与耶稣讲到整个的基本的概念是符合的。我再讲一次啊，正如耶稣基督多次的宣讲显露出来，天国是未来的，是整个救赎计划的完结，这个特点呢毫无疑问的是符合耶稣的讲到的整个的基本的概念的。But aside of these, 不过从这个天国已经来了，这个是未来的完结的，与这个并行的。But aside of these, Jesus also speaks o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as a reality that is being fulfilled already during the time of his preaching. 耶稣也讲到天国的来临是一个事实，是在他讲到的时候已经成就了。Being fulfilled, 在他讲到的时候是正在应验，正在成就，正在成全的。Being fulfilled. And so, before the Endgeschichtliche of evil and consummation of all things. 因此天国既然是正在来临呢，就是在万物的结束，或者是历史结束的时候，那个大灾难和万物的结束之前的。再讲一次哈，是的，天国是未来的，是末世的，但是耶稣讲到天国的时候也是指一个正在成就，正在应验的一个事实，因此是在末日那种的大灾难和万物的结束之前的。在耶稣讲到，耶稣在世界上那讲到了三年，正在成就，正在应验的。This fact is predominant in the New Testament revelation of salvation. 在整本新约圣经所启示的救恩来说，这个事实，这天国正在应验，正在成就，是占主导地位的。This brings us to the point at which Jesus' preaching displays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modality.than all that had been prophesied and expected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before him. 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一点，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宣讲呢，是与所有在他之前讲到天国的时候那种的预言，那种的期待，基本上那个形式是不一样的。我再说一次啊，耶稣基督的宣讲和所有在他之前讲天国的那种的预言先知的话和期待基本上是不同的。 This difference is also to be found between Jesus' preaching and that of John the Baptist. 这个不同呢，从耶稣和施洗约翰两者的讲道之间的不同就可以看得出。It is true, Jesus repeats John's words.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at hand. 没有错，耶稣也讲施洗约翰所讲的话，天国近了。Is at hand, 近了。Which, as we have seen, does not yet mean that the kingdom is present. 我们在上文看到，近了并不表示说天国是存在，现在就在了。But there are also descriptions of Jesus' initial preaching. 但是除了天国近了以外，还有一些关于耶稣早期的、起初的讲道的描述。Which appear to express more than the announcement of what is near. 这些的描述似乎表达了、耶稣宣讲不仅仅是近了的一个事实 near. And consequently imply more than the Baptist's preaching can be said to contain. 因此耶稣基督所讲的呢就暗示着一些是比施洗约翰所讲的所包含的是更多的不仅仅是近了。At the outset, we can point to the words in which Mark describes Jesus' initial proclamation.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指出，马可用什么话来描述耶稣最初的宣讲。The time is fulfilled, and the kingdom of God is at hand. Repent ye and believe the gospel, Mark 1:15. 时候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马可一章十五节。 Especially the opening words, the time is fulfilled, speak of something that has found its completion, its final stage in the present. 特别这句话一开始的希腊字 ，the time is fulfilled, 时候满了。这里所讲到的是一件已经到了它的完成的一件事，就是在现在已经来到它最后的阶段的一件事。 Therefore, Kairos, 因此 Kairos, time, 时间 means the great moment of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great future. Kairos, 时候时间的意思就是这个伟大的未来已经开始了。这个伟大的未来开始的那个伟大的时刻 The great moment of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great future appointed by God in his counsel and announced by the prophets 就是上帝在他的永恒计划里面所指定的也是先知们所宣讲的那个伟大的未来的开始的那一刻 Kairos 时候就是这个意思By the side of the is at hand, there is already the is fulfilled. 与近了天国近了并行的就是满了时候满了天国近了时候满了。 No doubt the two expressions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connection with each other. 毫无疑问的天国近了和时候满了这两个表述应该是放在一起来理解。 At hand, 近了 in the expression is at hand, 就是天国近了那个近了 does not mean the same thing as has come, is present, as clearly appears from the purport of John's preaching. 近了很明显跟来了在了是不一样的。从约翰施洗约翰的宣讲的主旨就很清楚看得出 The expression The time is fulfilled 时间时候满了这个表述 Will thus have to be understood As the indication that the threshold of the great future has been reached 就必须这样的理解时候满了就是指出伟大的未来的门键那个入口 已经到达了。That a door has been opened. 门已经打开了。And that the prerequisites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ivine work of consummation are present. 要实现上帝的最后的完结的大功的先决条件都已经存在了。 So that now, the concluding divine drama can start. 因此现在上帝整个戏剧啊，整个救赎计划的接触点，这个结束的那一段可以开始了。 Owing to this, 为了这个缘故， Jesus' initial proclamation of the nearness of the kingdom, 耶稣一开始讲到的时候，他宣讲的天国近了，天国的近， seems to speak of a more advanced point of time than that of John,who had not yet mentioned the beginning of the fulfillment. 这个近了所讲的好像与施洗约翰所讲的是一个再进一步的一个的阶段，一个的时刻。因为对施洗约翰来说，他还没有提到这个应验成就已经开始了，施洗约翰没有这样的宣讲的。 It is easy to prove that this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redemptive historical momentrepresented by Jesus and that represented by the Baptist is based on a not too subtle exegesis of Mark 1:15, but becomes clearer and clearer in the Gospel. 我们很容易证明耶稣基督所代表的救赎历史的时刻和施洗约翰所代表的救赎历史的时刻呢是有所区分的，很容易证明的。我们只需要一个不是很微妙的、很复杂的对马可第一章十五节的解经就可以证明的，但是在福音书里面就逐渐的越来越清楚了。 In the first place, we refer to Jesus' initial proclamation, according to the Gospel by Luke, in the synagogue of Nazareth. 首先，我们要指出，根据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耶稣起初在拿撒勒会堂的宣讲。 There, Jesus first proclaimed the well-known prophecy of salvation of Isaiah 61, Luke 4:18-19. 在拿撒勒的会堂呢，耶稣首先宣讲了以赛亚书第61章的很出名的关于救恩的预言，路加4:18-19。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 And then he continued, 然后耶稣继续说， This day is this scripture fulfilled in your ears. 耶稣对他们说，第21节，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Here, once again, he uses the perfect, has come to fulfillment. 在这里，路加再一次用完成的时态，已经到了那个应验的那个阶段了， has come to fulfillment, 已经来到应验了。 The subject of this fulfillment is not the Kairos. 那这里的 fulfillment 满了成就了，不是 kairos 不是时间， but the scriptures 乃是圣经已经 fulfilled 已经成全了或者应验了。 And more precisely the scriptural place of Isaiah 61, 特别是以赛亚书第61章那处的经文 announcing the acceptable year of the Lord, 在那里以赛亚宣告耶和华喜悦的禧年。 This can only mean what is elsewhere called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这里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在其他经文所称的天国的来到 or the messianic era, 或者是弥赛亚的时代， which may appear from the words following in Isaiah 61:2. 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第61章第二节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出 and the day of vengeance of our Lord, which is the day of the Lord preceding the revelation of salvation.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二节讲到耶和华我们的神报应的日子，也就是说耶和华的日子在还没有显明救恩之前的那个审判或者报应的日子。 This passag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according to Jesus' preaching. 这段经文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路加四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对我们怎么样理解耶稣所宣讲的天国的来临是极其重要的。 For it is clear that here the time of the great fulfillment is represented as having definitely started. 因为很明显的在这段经文伟大的应验成就的日子耶稣说肯定的已经开始了，成就应验的日子已经开始了。 This appears from the emphatic this day and from the words in your ears. 从耶稣说的今天还有在你们耳中这些的字句就看得出了， which we shall have to understand as an analogy of the more usual before your eyes. 在你们的耳中我们必须这样理解，就是和在你们的眼前是类似的说法。 On the ground of this repeated it is fulfilled with which Jesus starts his preaching, there can be no doubt in our opinion that the salvation summarized in the expression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is not solely something to come in the future, but also finds fulfillment in the present. 根据已经应验了，在你们耳中应验了，耶稣是用已经应验了来开始他的讲道的。根据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毫无疑问的，天国的来到，这个总结救恩的这个表述呢，不仅仅是一个将来要来的一个事实，而且在现今就已经应验，已经成就了， finds fulfillment. In this, we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fundamental redemptive histor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aptists and Jesus' proclamation. 在这一点上，我们所看到的是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宣讲有一个基本上的救赎历史的不同。 The Baptist announced as something of the future that what Jesus began to indicate as a present and actual reality. 施洗约翰所宣告的一个将来的事，就是耶稣开始指出是现今的具体的一个事实。 This is to say that John's summarizing vision of the one great event of the future becomes differentiated in Jesus' preaching insofar as this one great event is described as both an already fulfilled present and a future expectation. 换言之，施洗约翰总结的来说，说到一个伟大的将来的一个事件，这个意象啊，这个伟大的事件的意象呢，在耶稣的宣讲里是有所区分的，因为这个伟大的一件的事，耶稣形容它是已经成就的，现今，同时也是一个未来的，要期待的一件事。 In accordance with all this,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Jesus' preaching and action differs from that of John's. 根据这一切呢，耶稣的讲道和耶稣的作为的基本的性质是与施洗约翰是不同的。 Also,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difference are the explicit and very significant pronouncements made by Jesus himself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imself and John, which are found in more than one passage of the gospel. 也是根据这个基本上的区别，耶稣基督有一些明说的而且非常重要的宣告，是他亲自说到他和施洗约翰之间的不同。这种的宣告在福音书不止一次出现的。 As to the first statement, we would point to the undeniable fact that in comparison with John's preaching, that of Jesus introduced a certain relaxation of severity. 关于刚才所讲的第一件事，就是说耶稣的宣讲跟作为基本上跟世俗上是不一样的。根据这一点呢，我们可以指出一个不能够否认的一件的事实，就是耶稣基督的宣讲若与世俗上比较的话，耶稣基督没有世俗上那么的严格，那种的严厉性是减轻了。 Jesus' preaching is not dominated, as in John's, by the certainty of the coming judgment, but is rather a proclamation of salvation. 耶稣基督讲道不像使徒约翰那样子有那种未来的审判必定要来那个主导性的因素。反过来说，耶稣基督的讲道基本上是在宣讲救恩。 This salvation is of immediate and actual significance. 这个救恩是重要的，因为它是直接的，是具体的救恩。 And so does not first become effective after the judgment and the consequent cosmic upheaval. 因此呢，这个救恩呢，并不是要一直等到审判和什么之后的宇宙的大灾难之后才有效的。这个救恩不是要等到将来才有效的。 This relaxation is founded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fulfillment of the time and of the scriptures, and so of the redemptive coming of the kingdom. 耶稣没有世俗那么的严厉，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时间满了，这个成就的第一个阶段和经文已经应验了。那个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天国来了带来救赎。我再讲一次啊，耶稣基督的讲道没有世俗人那么的严厉，是因为耶稣基督所讲的是那个时候满了，经文应验了，那个的第一段，也就是说呢，天国是带着救恩来了。因此耶稣基督所强调的是救恩。 It not only characterizes Jesus' preaching, but also all his actions in contradiction to those of the Baptist. 这种的天国来了带来救恩，时候满了，经文应验了，不单单是耶稣基督讲道的特质，也是他一切的作为的特质，这个是与使徒约翰有很鲜明的对照的。 John is the preacher of penitence. 使徒约翰是宣讲悔改的信息的讲道者， denying himself any luxury or comfort and living as an ascetic in the wilderness. 使徒约翰不让自己有任何的奢侈或者是舒服，他住在旷野，他是一个禁欲主义者。 Jesus on the other hand takes part in everyday life. 反过来说，耶稣基督是在日常生活中有份的。 He is more than once a guest at weddings and feasts. 不止一次耶稣参与婚宴和其他的宴席。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节，约翰福音第二章从第一节起。 In contradistinction to John, he comes eating and drinking. 耶稣基督与使徒约翰有鲜明的对照，他来又吃又喝。 And is called a man gluttonous and a wine bibber by his enemies. 耶稣基督敌人也称他为一个贪吃的喝酒的人。马太十一章十九节，路加七章三十四节， The friend of publicans and sinners. 他是一个税吏的和罪人的朋友。所以耶稣基督他的行为不仅仅是他的讲道是与使徒约翰不一样的，因为他来主要是宣告天国来了带来救恩，而不像使徒约翰讲的是审判和悔改做他的主题。我们下一讲继续讲这段天国的已临，天国的现今。 天国是一个现今的事实。